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第127集。左然下载下来，一页一页的翻看，发现真的很像，就像微博讲的，不管角色关系还是故事发现，全都很像。何修义也觉得一盆冷水浇下，从头淋到了脚，全身微微颤抖，大脑却是整个都麻木了。他茫然地看向左然，期待对方能有办法。在他看来，对方当然能有办法。左然冷静从容，对任何事游刃有余，然而左然眉头紧锁。左然当然不会认为是单纯的撞梗，且不说根本不可能撞成这样，胡佳佳微博中拦车电话等事无一例外，全部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他没收过什么剧本，更没有打过什么电话，这是有意陷害。可是120页长的剧本绝对不可能是看完首映后的一个小时之内临时写出来的，他一定是提前就看过了电影，早早做了准备，炒作自己名气。是谁泄露出去的？后期的工作室吗？因为要求太高，素材在后期那待了将近8个月，天水团队、人物团队上上下下几百号人接触过的。索然给后期的工作室打电话，负责人说不好，但是相信员工，索然一时之间也没办法查证。接着女编剧控诉完仅仅一个小时，左然偷窃剧本、六国战记偷窃剧本两个词便冲到了第一第二。而且左然偷窃剧本后面还跟着深红色的豹子，说明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几乎所有微博用户都在围观。大部分的用户都是吃瓜群众，喜欢新闻，尤其是爆炸性的新闻，许多人很爱看，原本站在珠穆朗玛峰的人一朝跌进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戏码，仿佛这样可以使他们从自己平庸的生活中摸出一丝幸福的味道。就连几个同样参加首映的路人确实看见了一个女孩看完片子哭着出去的话，都被作为证据有极多的转发量。左然粉丝再多，也是泱泱群众中的一小部分，不过这小部分声音极大，在各个热门里拼命地刷，又是炒作，等到正式公映就会真相大白，不要没有看过六国战记就随口说偷窃。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于是大多数的网友客观等待真相，虽然其中很多暗自期待左然真的偷了胡佳佳的故事。吴顺之问，热搜花钱撤啦？ 不行，显得心虚。 左然的声音还是一贯的冷静自持。 正面回应好了。 主动回应总比开始供应之后观众发现真的相像之后被动回应要来得好。于是又是一个小时之后，怡然文化公司发表正式声明，针对六国战记偷窃剧本谣言，怡然文化公司特色声明如下。后边正文采用了图片形式发表，右下角有公司法务用章。左然先生感谢朋友们的关心，这纯粹是一起疑似剧本提前泄露的恶性事件，它与偷窃创意无关，目前剧组已经报警。左然作为六国战记编剧导演，从没有过接触过胡佳佳，更没有阅读过唯心唯胜，两个故事情节确实高度相似，但是六国战记剧本均为左然原创，怡然文化公司有理由怀疑六国战记剧本遭到提前泄露，胡佳佳散布的消息完全是虚假的、恶意的，请胡佳佳停止侵权举动，并向左然先生公开道歉，否则怡然文化定会追究到底，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行为人的全部法律责任。担心与紧张地刷了一个小时，左然的粉丝们见到公司回应，顷刻之间便将回应转发到炸， 让他滚出圈子，绝对不能姑息，强烈谴责恶意造谣，哼，当我然好欺负啊，请你原地爆炸，公司继续下去，保护好我然，必须硬气起来，不要让别人把我们的宽容当作不要脸的资本。 而另一边，这段声明一发，胡佳佳便仿佛疯了一般， 他连发了20条微博，字字泣血，句句剜心。他说，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偷窃别人剧本竟还反咬一口，说原作者才是那个后写的人。还有件事啊，刚才拜托朋友查了一下，在看过我剧本之后的一个星期，左然就去广电总局备案梗概，从这时起孩子被从生母身边带走。左然，请告诉我，利用迷妹对你的纯粹信任，告诉我不要再投六国战记，没有人会要这个，建议我将时间花在职场剧时，你的内心可有一点点的愧疚，你可知道我这一年转型言情有多痛苦吗？ 网友表示目不接暇，何修义也登了一下自己的微博，一大堆的私信， 义义，求求你千万不要站队哦，人心隔肚皮，万一是真的偷窃，你也会被连累的。 义义，大家全都知道你一向很仗义，但是我们并不希望看见你信错人，冷静冷静，拜托。 何修义已经很红了，不要害怕得罪左然，义米们是你的后盾哦。 何修义去找到怡然文化公司发的那条微博，直接转发， 左然人品有目共睹，不要相信那些污蔑。 果然刚发了几秒钟便有一堆评论， 天哪，依依好担心，哭哭，刚才还在祈祷别趟这趟浑水呢，你这个时候站队干嘛呀，只能希望左然不要辜负依依。 还有嘲讽的， 情比金坚，哈哈哈哈，主演一条绳的蚂蚱，呵呵呵。 到半夜忽然风向开始了一边倒，因为胡佳佳发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她在微博啪的甩出一个信封，信封还没拆开，上面盖着邮戳，便用秀丽的字写了一个地址。胡佳佳说， 本来以为一辈子说不清谁前谁后，又不像她粉丝众多，最后只能狼狈退场，可是也许老天冥冥当中知晓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也在帮我。在准备拦左然的那个大清早，我去打印社打剧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抖点了2次打印，出来2份。我送完剧本后还要参加聚会，拿着120页的一大叠纸很麻烦，又不可以随手丢掉，所以那天中午去参加聚会前，在路过邮局时我就走了进去，将多打出来的一份寄了回家。120页的文件快递费也很贵，我又不急，于是就使用了平邮，收到之后我也没拆，随手一丢，刚才才想起他能救我，翻箱倒柜竟然是找到了，真的是感谢苍天。平邮没有单号，但有邮戳，邮戳上有日期，大家请看，邮戳日期距今大约1年，文件完全密闭，当时寄的就是剧本。最后重点，拆封之后我可以去权威机构通过这纸张还有墨迹进行文件形成时间鉴定。 最后一段胡佳佳道， 转发这条微博，我抽10名新浪网友后天共同拆封，证明上述一切属实，使用平台随机抽取，绝对没有办法作假，个人掏钱报销一切机票食宿，而后一同前去专业机构鉴定，由新浪网友们给我一个公道，明天鉴证完毕我再抽10个人，每人1000块钱。我很穷，只是一个小编剧，一直没有出头，可是为了清白我愿意。 这个见证历史微博一出，不管平时是否在关注娱乐圈，网友们是如同狂欢一般的转发，半夜发的转发竟然破了好几百万。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